那么现在呢，是天气呢越来越凉了，很多人呢喜欢呢吃点肉制品。另外呢，在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年假日也是非常多，大家聚会也是非常多。像这种熟食产品呢、啊，咱们家里可以备一点。 没错， 比如说请客的时候，哎，咱们拆两袋哈，切点这个酱牛肉，搁在一个盘子里，那就是一个压桌菜，一个横菜、 啊。没错，而且包括的话，可能很多朋友说，哎呀，最近的话真的挺馋火锅的，但是去火锅店的话，真的没有过去的次数那么多了。咱自己在家里面，如果说有这酱牛肉的话，以前吃牛肉片、羊肉片，咱可以直接吃牛肉块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包括你想吃烧烤的话，大块大块那种骰子肉、麻酱肉，然后自己切起来都是可以的。包括我们说小朋友喜欢吃炒饭的，然后你切成牛肉粒，然后你会发现真的米饭炒出来奇香无比。然后我自己在家里面的话，其实我现在的话正在就是对身材有一些要求，然后吃牛肉特别特别的放心。 还真是。 对， 因为好多健身的朋友呢都是牛肉，因为是它营养高， 没错， 所以在这点上呢是它的一个优越性。 没错 啊，另外呢，像有一些上班族，这个平常压力比较大哈，节奏比较快，回来以后呢，你让他再去什么做饭 啊， 这个真的是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啊。对， 但是有的时候又想吃口呢，这个合口的 啊， 营养 的， 你想要想酱酱牛肉，真的是很麻烦。 没错， 而且酱牛肉大家知道啊，它非常不出数。比如今天这个一袋啊，看来这个三两还挺大的一块哈，那估计要是要生牛肉就得买到六七两才能出这个数。 没错， 所以呢，很多人就哎，咱们买点熟制品啊，买点这个熟肉在家里备着，这也是过日子应该要做到的。 没错，而且其实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，现在市面当中其实说句老实话，肉真的不太便宜。 是啊， 你说你看普通的牛肉，普通的部位的话，生肉的话最起码三四十块钱一斤。今天整个组合你算算，一袋的话，光熟制之后就是三两，你看看的话，今天的话，如果说十八袋的话，熟制之后的话就五斤多了，五斤多这是熟制的，然后你按六七十一斤来算的话，这得多少钱？是不是？咱还没说那种生肉的，所以说今天每一包，各位每一顿大餐，我让各位吃的不是素的，我让各位吃的是肉的酱牛肉，十来块钱，十来块钱，这都太难得。 对，而且呢，这个即便钱啊，您不在乎贵和便宜，但是做起来的话是需要手艺的。 对， 尤其。这个牛肉你要做不好的话呢，它咬不动啊，然后呢有点这个腥味啊什么的，真的你都不爱吃。 对，而且你会发现嘛，其实做牛肉这种事情的话，不是说像我们天天什么你说做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呐，这都是说很多的妈妈特别熟悉的菜，天天都能做。可能说做酱牛肉的话，一年不做那么两次，但是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如果不做的话，手就生的。所以说很多妈妈都说，哎呦，我做了两三天的，做出来这味儿，把那些所有的食材全都糟蹋了。所以说各位今天不用再糟蹋那咸，今天咱的味道就叫做正宗的，就是内蒙古的真正牛肉鲜味道特别特别棒的那个味道，和你市面当中吃到的普通的那个店的不一样。 是的，那怎么不一样就需要您来尝一尝。 没错 啊，好，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家庭组合。我们今天呢本来是主品呢是给大家呢是150克，就是三两一包，给大家是十大包。 没错，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赠给大家五包啊，跟它同样的分量。 没错， 在节目播出期间，如果您打来电话是前30名，再赠给您三包，一共加起来是18包。那么今天的价格呢，只要299元。 对， 实实在在吃的这个大块的酱牛肉。 没错，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今天的这个牛肉我跟你说原料好啊，这是第一点。另外呢就是它呢特别的干净和安全。 没错， 而且呢工艺也是非常的好的啊。 没错， 你小时候吃什么样的酱牛肉那个味道，现在这个就是那个味道。 没错，回到小时候的味道，也回到了小时候为各位带到的那个价格，18包299元。各位记住了，每一包每一顿大餐每一顿草原的酱牛肉，每一顿原生态的酱牛肉，只需要十几块钱，保证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，保证真正三喜三泡三煮，保证为各位带到真正散养的牛，保证每一个都是惠西鲜正宗的品牌。 其实呢这一包的话